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六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 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主要内容。高考英语听力十五号开考，全市四分之一学校加入教育集团，北京市举行校园足球文化节展示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15号上午，2019年高考英语听力第一次机考进行。按照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此次考试共分为六个场次进行，每场次考试时间约20分钟。根据日程安排，此次考试成绩将于12月28号发布。如果对此次考试成绩不满意，考生还可于2019年3月16号参加第二次考试。第一次考试取得满分成绩的考生将不再安排参加第二次考试。最终的高考英语成绩将取两次听力成绩最高分与其他部分试题成绩相加。市教委14号在广渠门中学召开北京市中小学集团化办学东城区现场会。目前全市已有中小学教育集团150多个，覆盖学校410多所。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北京市扩大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有效举措。全市四分之一中小学已加入教育集团。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采制的录音报道。 2015年，北京五中教育集团成立，这也是东城区首个教育集团，包含五中、五中分校、国子监中学等在内的七所学校。经过四年发展，集团聚焦贯通，打通高校、社会资源机构的支持合作，助力贯通培养，打造了多位集团名师。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理事长张冰平表示，五中教育集团始终围绕培养有精气神的学生，办具有精气神的学校的教育理念，扩大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原来我们一般认为的薄弱学校，像北京一中、国子监中学和方家小学为代表，从他们生源的质量和数量以及社会和家长的认可程度都大大提高。从校内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教师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对我们原来所说的薄弱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产生了巨大的这种新鲜感以及成就感。治理上来说，不仅要让多法人的学校有特色，即使是五所学校一个法人的不同产业校，也让他能够保持自己的底蕴和特色。 东城区从2015年开始对教育集团化办学进行探索以来，目前全区已经实现学区制全覆盖，七个集团覆盖了30个学校，八条优质资源带带动东城区教育发展。未来还将新建10所优质校，升级25所普通校，帮扶15所郊区校。东城区教委主任周玉玲表示， 实施城市副中心建设，五中学校已经开学了，景山学校在通州的两站一街，还有精准扶贫，我们在内蒙古的阿尔山在二中挂了一个分校，我们实质性的都去派人。 近日由丰台区东铁匠营一中承办的京津冀青少年口琴交流峰会在中山音乐堂成功举行，峰会上由东铁匠营一中晨星半音阶口琴社团担纲演出的丰台区青少年口琴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来关注足球新闻。以校园绿茵记录我们的成长为主题的2018年北京市校园足球文化节展示活动在北京体育大学体育馆隆重举行。 全市16区及燕山教委和316所市级和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的校长、教师及学生代表近20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校园足球不仅有比赛，足球文化也是重要内容之一。 全市26所中小学500多名学生通过踢足球、唱足球、画足球、收足球等多种形式在本次文化节上进行了展示。 近日2018中国足球名人论坛在巴州盛大举行。 该次论坛吸引了年为4、徐根宝、池上斌等众多中国足坛泰斗元老和专家学者。在论坛上，与会嘉宾纷纷以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为依托，切实解读中国足球眼下的政策走势，探讨中国足球青训的解决之道、中国足球国字号球队的未来航向、中国职业足球的平台与机会等。足球名人从多个维度畅所欲言， 呈现自己对中国足球最新的思辨和研究成果，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近日中国U13男足与巴塞罗那U13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最终中国队以2-3的比分惜败对手。 赛后中国小伙子们的表现也得到了对手教练的好评，巴萨教练称赞这是近几年来中国最好的一支青少年足球队。以上的播报内容由姚迪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 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今天呢继续我们的校园绿茵场，来关注我们校园足球的话题。 今天我们走进的学校是北京市第55中学，其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经常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包括校园足球也说过，同时呢也说过啊这个关于这个学科，包括这个中招等等内容，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听众的老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讲一讲这个55中的校园足球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事儿，包括现在发展的情况如何。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几位嘉宾， 55中的教育主任高佳高老师，高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55中学的体育教师程涛，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以及我们55中的足球队的教练张雷张指导。 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最后也要隆重推荐一下我们这55中初三的同学李宇昂。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一听就是咱北京孩子啊，这个 当然了，咱们东人南话，挺好，这特别亲切啊。那个有时候北京话听多了觉得哎特别锻炼自己的思维，你得分辨他在说什么。挺好。哎，我们先来说一下啊，这55中现在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这两天刚刚啊咱办了一个那个校园足球的一个展示，对吧？这个现在的整个55中来说校园足球开展情况什么情况，能不能请那个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我们在昨天刚刚结束的北京市校园足球文化节的这么一个展示活动当中，那么我们带着我们学校的足球队的孩子，带着我们啦啦操队的孩子，在我们这次节目当中呢进行了一个叫我心目中的班级联赛的这么一个展示，也一个情景剧。 那么实际上55中学呢开展校园足球呢是从2014年， 那么那个时候呢是我们一个数学老师严琦老师带队，那么参加了东城区的这个足球比赛。那么虽然说是数学老师，但是呢他这个通过之前的训练啊，包括大家这个到最后，因为他当时是班主任，所以呢这个当时是带着孩子们最终取得了东城区的足球比赛的冠军。 哦， 那么也是为我们接下来呢这个 体育老师，慢慢的开始这个做这个足球的工作，开展校园足球的工作，那么实际上铺垫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因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我们有了这个动力，其次呢也是有了目标。从这个2015年开始，那么学校呢开始正式的那么开展校园足球工作，比如说我们的班级联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班会啊等等这些，那么包括参加不同的这种校园足球的活动，也是第一方面呢是响应学校的号召，第二呢就是说通过校园足球，那么实际上对孩子们进行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那么我们也从这两年的这种活动当中看得出来，每个孩子实际上都像今天来到这个我们节目的李宇昂一样，那么从品质上，从他的球技上，实际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实这个您也从整个宏观的角度来说了一下武术中，从这个为什么我们要做校园足球这个目的啊，到这个我们的一个成效，现在为止看到的一些效果。那究竟现在孩子们对足球认知水平如何？我们来先问一下李宇昂，李宇昂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我是从5年级开始踢足球。 是自己主动踢的还是家里强迫踢的？ 对，就是一开始凭自己兴趣，先就是说抱着一个先试试的心理，然后呢踢起来就慢慢的就开始觉得，哎，这个足球是就是说 比较来劲， 对，是我特别想找的那个东西。 然后呢，那个到了中学以后，这一般好多同学一进中学开始就想着中考的事儿了，你这个还继续踢啊？ 我觉得吧，其实这个中考就是考试，这个学习这类的东西跟足球没有其直接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足球还可以促进学习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里的话，其实我特别好奇的是，你现在最喜欢的球星又是谁呢？ 我觉得最喜欢的还是梅西，梅球王。 哎呦，还喜欢梅球王？这今年也没拿金球奖。 我觉得他不金球奖不是就是他想要，他想要可能是那种团队足球吧。就是说我比较看重这个团队足球。 所以你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能够有一群一起喜欢踢球的朋友们在一起啊，能够找到彼此配合的感觉。 对对对， 输赢可能都已经放在后面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好，这个基本来我们节目的同学们就喜欢俩人，一个叫 C 罗，一个叫梅西。国内呢，咱国安有没有喜欢的？ 国安有啊，那个张稀哲。 张稀哲， 我觉得张稀哲那个踢球风格就是比较也是 前腰。 对对对，他也是以传球啊，就是说一些输送炮弹，给队友输送炮弹来制造威胁。 中场指挥官 啊，对， 前场大脑这种感觉啊。 对。 你这喜欢这人全是中前场，跟你踢的位置是不是有关系啊？ 对，我本身就是一个踢中前场的，可能在队里边更多就是一些负责组织进攻啊，然后可能最后的终结就是进球什么的，可能是我更多的来那个参与。 挺好。你这喜欢两个个儿都比你矮的啊？这张稀哲应该也没你高，我估计，我好像见过那一次，好像真的没你高。然后那个梅西就更别提了，梅西也就跟我一边高啊，所以这个都喜欢比自己矮的。但是你其实踢中前场有先天的优势，这站得高就是能看得远啊，有那种大局观，希望你能好好练。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普适性来说，现在孩子们对足球认知水平如何？我们来问一下程老师。程老师，您平时在教学过程之中，觉得现在咱们同学对于足球了解情况如何呀？ 是这样的，就像刚才李宇昂这同学说的啊，现在孩子们对于目前的足球认知水平，有一部分就像爱追星，就像李宇昂同学说的，一部分都是爱，这追球星，然后包括他的在足球场上的一些动作呀，一些这个踢球的这个过人啊，像这种 C 罗啊这种过人的这种技术啊大家都是模仿。这目前是有一部分这样的认知水平，然后呢还有是这个从技术角度，然后这个同学们愿意踢比赛，特别爱踢比赛啊，组织起来。但是踢的话呢，从咱们这个老师的这个眼中看一看呢，相对来讲就是扎堆儿啊，目前他们的技术层面。然后呢对于他们这个理论层面呢，我觉得相对少了一些啊。理论我觉得这个从学校来讲，从我们这个一线的体育教师对于这个 目前校园足球的推广不仅要从技术啊、从理论啊这些等等这些方面来帮助孩子们对足球有一个全方面的一个认知。 嗯， 就像我们学校每年会有班级联赛啊，然后很好的能够组织同学们从入场的仪式上，入场的这个仪式，然后场上的这个比赛的规则，然后这个集体的一个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这叫 展示 啊，可以说叫展示啊， 精神风貌 能懂得更多更专业一些。然后我们学校呢还定期的会请这个叫裁判员，之前我们请的这个北京足协的裁判员，特意给我们这个孩子们讲了一次这个专业的理论课，就是足球场上的一些规则啊，包括五人制，这个十一人制，这些规则都是很好的，能够普及这个孩子们对于这个足球文化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正确的认知。 这点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要是没有一个最基本的理论基础的话，其实就是胡踢瞎踢， 对 吧？ 对， 场上就是奔着球跑，一堆人十一个人哇围着球跑。 对， 其实原来可能都这么踢，但是当你学会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能够巧妙的利用场地的宽度，怎么样能够利用一些这个规则，然后去获得这个更有利于自己的一些局面啊，这很关键。这李宇阳，你觉得这个学这个跟你是真正上场踢，你觉得哪更重要？ 我觉得它两者都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实践吧， 是实践。 但是那个学习这些理论知识，对于我们这就是球商来说会有提高。 而且重点就是裁判来讲的第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在场上跟我们裁判争执啊，不要质疑我们的这个判罚。 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因为最终你怎么争执你也争不过他，对吧？这个反正赢不了，那何苦你跟他去争执呢？对不对？好，这是很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谈到的，就关于现在怎么样去培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足球少年。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张教练，张教练，其实您就是平时带队，我们听说啊，好像也带一个相对级别比较高的一个队。那这个回到校园里面来以后，您觉得怎么跟我们的同学们进行这样的一个校队的足球的一个训练呢？ 首先是这样，因为我现在目前呀，在北京足协青训中心带梯队。那这个青训中心的梯队的组建呢，实际上是北京市，比如说同年龄段最优秀的这个好苗子组织在一起。那么他们的基本功，这个技战术的层面已经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可能在训练他们的时候呢，就是可能更多的，比如两个小时的一堂训练课，可能技术层面可能时间占的比较少，更多的可能就是对抗，包括说这种技战术的组合。那么回归到校园足球呢，可能校园足球这个球员的基本功的水平可能会没有那么成熟。那么我们肯定会就是在训练的方式上肯定有一些变化。那么足球呢，足球运动本身是一种游戏，然后呢也是非常吸引这个孩子们的，学生们。那么我们可能在校园足球的训练课当中呢，比如说可能基本功的练习可能会时间长一些，然后就是因为我们每堂训练课之前都会精心的设计教案，比如通过游戏来提高孩子们对足球的兴趣，这样呢使更多的孩子们参与到足球运动当中，从而呢才能有很多的好苗子来展现涌现出来。 其实也是从一个兴趣开始出发， 对， 让大家感兴趣以后才愿意去投入精力去练习。 对， 否则的话一上来就，我记得那会儿我是看哪个纪录片就说到，原来那个踢足球然后锻炼然后都得先是从跑圈开始，那体能最重要，先开始跑吧。而有一段时间其实这个中国足球进入了一个误区吧，就是觉得体能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会儿海埂，对吧？ 十二分钟 啊，就是必须得达标你才能踢。但是像什么高洪波，咱们高指导这样的，不以体能见长的这样的球员，包括咱们北京队邓乐军，对吧？米勒，那都是不以体能见长的。那最后都很遗憾的，其实就离开了这个球职业球场。那最终呢， 其实那体能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他从培养兴趣角度来讲，可能会抑制孩子们去学习足球的这样的一个兴趣。非常好，第一时段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到节目的第二时段第三时段继续来聊聊五十五中的校园足球如何开展。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你的轮廓在黑夜之中淹没，看桃花开出怎样的结果？看着你抱着我，目光似夜色寂寞，就让你在别人怀里快乐。

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六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 谈到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今天校园绿茵场，我们继续来对话五十五中的校园足球。在节目的第一时段呢，我们简单说了一下啊，就是校园足球现在在五十五中开展的情况，以及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认知情况。其实一方面是同学的认知，一方面也有老师的认知。大家接受了，喜欢了，然后才有动力继续往下干下去。还是从这个学校层面来说吧，我想问一下这个高主任，从学校层面，现在咱们校园足球主要分为几大块呢？我们的开展， 是这样。实际上从学校这个角度，作为我们学校的陈红校长，首先从他本身就非常支持我们的校园足球的工作。那么实际上现在校园足球呢，主要是以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为主。那么和刚才大家可能谈到更多的是竞技足球，因为在一所这个中学当中，实际上开展好这个校园足球，如果没有很好的苗子的话，在竞技层面是很难开展的，因为毕竟孩子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包括他的比赛的机会还不是那么的多，所以达到这种竞技所需要的这种能力，可能到目前看还是有一些这个差距。但是从我们这个无论是教练组每一位老师，还是从班主任、年级组长以及家长的这个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学校的各个部门的这种通力的配合，那么把我们现在五十五中学的校园足球工作可以说是每一年都有一个翻天覆地的那么一个提高。那么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从2018年已经获得了我们全国国家级的校园足球特色项 哦。 那么也是在这个不同的东城区以至北京市的比赛过程当中，那么都取得了比较不错的成绩。那么同时呢，因为现在东城区呢有这个2030文化传承这个工程，还有这个2020健康成长这个工程，所以我们也结合都东城区整体的工作方向，那么把我们学校的这个足球多元化的进行育人的那种教育，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们班级联赛，包括我们的一些和足球有关的拉拉操的比赛，以及用班会。那么这几年呢，我们还跟这个山东的这个奇文化博物院进行一起探讨，那么进行跨学科的对我们蹴鞠。那么作为我们这种传承中国的足球文化，传承这个中国的这种文化的传承，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进行了这种课题式的研究。那么学校呢，从这个语文学科到这个历史学科到体育学科，实际上每个学科都在围绕我们的足球，围绕我们的蹴鞠，那么开展着课程的设计以及课程的介绍。那么这里呢，也是要感谢东城区青少院对学校的这种蹴鞠课程的大力的支持。 我特别好奇，因为都说这个蹴鞠是足球的起源啊，当时那个世界足联的秘书长也曾经就是这个认可过咱们这个蹴鞠作为这个世界足 对 的这个这件事儿。但是呢，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因为蹴鞠啊已经离开我们的这个现代生活很远了， 对， 究竟这东西怎么练，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我还觉得挺好奇的，而且在校园里怎么开展，大家对这感兴趣吗？足球推广起来其实从无到有都是一个很大的跨越，那蹴鞠就其实就 离着更远了，怎么推呢？ 实际上我们从2015年到今年，每年的假期都带孩子们去山东参加我们有奇文化博物院以及山东淄博那么这个体育局那么组织的蹴鞠的这种交流的比赛。那么其中这个蹴鞠的它的主要的这种比赛方式呢，就是在一个比我们这个五人制比赛的一半的这个场地，那么在这个中间有一个球门，也是我们说的风流眼。那么孩子们在这个对颠球的过程当中，要把球通过风流眼那么踢过去，如果对方接到了球，那可以继续的反踢回来，如果没接到球，就算我们发球这方得一分。可以说因为我们学校还有这个国际部，所以这个无论是我们中国部的学生还是国际部的学生，那么实际上对这项游戏，因为我们觉得最培养孩子们足球兴趣最主要的还是游戏。俗话说这个游戏是最好的比赛是最好的老师嘛。所以我们也是开展这种蹴鞠的游戏，那么从一开始那么基本上得不了分。到最后呢也可以去这个去赢得比赛。我们在2017年呢赢得了这个全国的蹴鞠比赛的第二名的好成绩。那么这块也离不开两位教练员的这个辛苦的付出和孩子们的这种努力。所以呢就是蹴鞠这项实际上这种活动也好游戏也好，实际上需要这种足球的技术比较多一些。因为它这个一方面是心理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这种技术，但是和现在我们踢足球这种技能可能还有些区别，因为它是在完全没有防守的情况下，只是大家相互来颠球，颠到这个大概在2米5左右这么一个高度的风流眼中，能把球踢过去，能完成了得分。 其实还是考验孩子们的人球结合的能力。 对。 挺好，这个刚才也是介绍了一下55中现在开展的一个情况，但是我特好奇，刘洋，你参加过这个蹴鞠的比赛吗？ 啊，我参加过，就是今年和去年的暑假都有参加。 哎，感受怎么样？ 感受一开始还是上场肯定是 有点懵啊， 对，肯定是懵，很有紧张。然后但是我们也有那些国际部的同学，就是跟我们一起参加嘛，他们 国际部也参加。 对，国际部也参加学习这些蹴鞠的，然后呢他们技术可能就比我们好，然后呢上场可能就会心里就像那个比较镇定，对吧？然后呢踢刚开始踢的时候确实是就是踢不过去，然后后来慢慢的练，然后哎发现自己也能踢个一两个，然后最后那个赢得比赛什么的。 还挺有意思的哈。 对， 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足球的模式，对，挺好玩。接下来我们就要回到学校里边来，学校里面究竟这个校园足球如何去开展，尤其是对于一些很多不喜欢不擅长足球运动的孩子们，我们该如何进行一个引导，我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一下程老师。因为这个平时在开课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当时我上初中的时候，不是所有同学都爱踢球，而我当时在二中上嘛，那会儿还有球场，二中算是比较早有那种人造草皮球场的地儿，对吧？ 对。 但是呢就这样，大家也不是说都喜欢踢球，男孩也是，就是可能有的喜欢打篮球的，有喜欢踢球的，有的甚至就不爱动的，就可能从边上看着的都有。那怎么能够引导他们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足球运动，甚至包括我们刚才谈到蹴鞠这块？ 像在学校，我们在体育课教学中，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我们这个55中也是全国的足球特色校。我们每周呢，有一节的体育课是作为足球课来进行开展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学校就有充分的时间啊，这给孩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就是接触足球的时间 机会。 对，机会。然后呢，咱们这个踢球的人，包括咱们爱运动人，都能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一些不爱运动孩子们的这种对吧 感受，是吧？ 能够感受到。 那你得问问我，我就是不爱运动的 啊。其实大概这个能感受到一些啊。然后，尤其是女生，尤其是女生啊。今天咱们在座的都是男性 老爷们儿啊 、然后这个女孩子基本上对于这个尤其运动包括足球球类的可能不是特别感兴趣，那我们在课上就要安排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怎么来设计这节体育课这节足球课，这就是需要老师们 下功夫的了。 对，下功夫。 那安排什么，有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吸引他们呢？给我们举举例子，我们也取取经。 啊，那就是这样的，我是这么做的，首先给他们确立目标，人一定要有目标，在有目标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激励和有效的进行游戏，分队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就这样存在一个激励目标。 这目标怎么设定啊？我特别好奇。比如说您举个例子吧，就是一个小胖墩的姑娘 这可能身体 不爱动啊， 遇着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经常就请假，然后跟那个自己教室坐着都连出都不出来，出来一下然后躲回去了 啊。 怎么给他设定目标？ 好，首先呢，他是不爱动，那我们先让他坐着，先可以坐着， 可以坐着呀， 对吧？我们循序渐进嘛，如果一步要求到位，肯定他会有一些逆反了先坐着，坐着我们脚不行，我们先从手开始，用手，两个人，两个小胖孩 接抛球， 抛球也好，滚球也好，通过不同的形式，让他先接触到这个足球这项运动，慢慢的他掌握了，人都是这样的，一旦掌握了。有了一定的成就感，他就会有自信，有了自信，他就会愿意更加投入精力跟时间去这个接触这项运动。我们有手，然后再过渡到脚，通过手的一些小比赛啊，两个人的比赛啊，传接球的，或者说两个人的抢球啊，下一个口令啊，把球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啊，先用手去抢啊，假如说通常我们老师都会做到的，两个人面对面，球放在两个人中间，当然这个距离要保证安全啊，然后老师下口令，耳朵，两个人同时摸耳朵，然后摸大腿，两人摸大腿，一说摸球，赶快迅速去抢球。这样两个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游戏。 这说这个特别像我现在带孩子幼教的感觉，其实也一样就是 方法是一样的， 主要是要让同学们对足球有能接触的机会。你要是连碰都不愿意碰的，或碰不到他，那你就彻底丧失，就是从零到一都没有可能的话，你就不可能从一到一百了。 没错没错。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过程，一周一节，至少一节体育课。 对对，一周足球课， 足 球 课， 足 球 课。 那这样的一节足球课时长呢？ 45分钟。 咱们会上来就说先跑，还是先触球，还是带球跑 啊？我这正好您问这个问题特别好，像不爱运动的孩子呢，他对于跑步这种枯燥的更有抵触了。那通常我们就是还是感兴趣的，游戏结合球，有球无球的，做一些他感兴趣的这些小游戏进行热身，再去多触球，多接触球，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对他感兴趣了。 其实就是体育这块有自己的一套规律啊，他可能跟比如说学科辅导上面就不太一样， 对， 他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不会说在某一天突然嘣就变了，对吧？没有这个过程，这不像是比如说学习，你学数学突然间啪有一天开窍了，这足球这个 循序渐进， 对，跑步那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没错。 但是感兴趣就非常的重要。这刘洋一直点头，我特好奇，你原来那个上小学的时候，那是体质怎么样？你觉得？ 我上小学就是在班里体育这方面就比较好的，然后在小学校队也是当队长，然后后来就一路到初中，都是在体育方面就一直都是算拔尖儿的。 那就是从小学一直就是赤木刚宪 差不多。 当然没有那么难看啊，但是就很帅，力量很帅，就一直有那种责任感跟责任意识。但是比如说你身边，比如说同班同学里边，也不可能谁斗气就跟你是那么好。那班级联赛打的时候，你负责什么位置啊？ 我中间有进攻有防守，就中场那一部分有进攻有防守， 就是、全活。 对， 场上一条龙。 对，进攻得我来，防守我得还得回来 啊。最后守门员要是不行的时候，还得 点球大战，我就是守门员。 今年的班级联赛，今年的这个班级联赛，我们在这个工体内场进行的。 工体？ 对，在工体 不是旁边训练场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们平常看球的那个 对 内场里边。 对，也是这个我们这个孩子们非常幸运，我们也是结合这个学校的选足的教育，先让孩子们进行这个国安的 这个休息室，包括荣誉室，工体这个荣誉殿堂的参观学习，再让孩子们进行这种足球的比赛。那比赛过程当中，为什么刚才说李宇刚说到最后点球阶段，他去充当守门员？他们班的这个，我觉得应该是给听众介绍一下你们当时踢最后一场决赛的你们的这种经过。 哎，就对对对，李宇刚说说怎么回事当时？ 当时吧，就是我们跟另一个班就是。上半场和下半场都相当激烈，我们4-4，最后是在决赛，在那个伤停补时最后几秒了，我们那个前锋，哎，我给他一传，他钻了一那个对面守门员小门，4-4，最后打一平手， 穿裆了， 就点球大战嘛。但是我们那个当时守门员，就是说我们那个守门员，他是指甲给戳了，戳的流血了，然后我说那我来吧，然后呢，最后就是守门，就是虽然最后。没，就是只守住了一个，但是我觉得 也很不错了，很不错了。 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就是说比较是一种经历。 专业守门员也纯靠蒙，我跟你说，守住一个很不错。 对，实际上那场比赛让我们所有的教练组的每个老师、教练员都看到的是孩子那种不服输、勇于拼搏那种精神。双方比分实际上在持续的生长，这个增长，1-0，完了追到1-1平，追到2-1，完了之后追到3-1，之后慢慢的又追到3-3平，之后4-3，到最后补时阶段，我想在我们的班级联赛当中能踢到这个大比分。而且能看到孩子们那种勇于拼搏这种精神在里面，实际上我们作为老师已经很幸福了。当时是全年级的这个老师们、班主任们都看到这一幕，也为孩子们的这种从品质上、从这种个人的成长收获上，实际上远远已经大于了我们这种这个足球本身的比分的这种意义。 哎，太快乐了！你听起来我觉得特别过瘾啊！你看比分交替上升啊，犬牙交错，很激烈。然后最后还有那么有悬念的点球大战，李宇昂最后没说赢了输了， 最后是输了。 好，输赢这件事儿啊，我们到放到下半时段继续来聊，因为输赢其实怎么来看待，对于我们校园足球来说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讲的是这种普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足球课啊，这一周一节的足球课，然后包括班级联赛打起来。但是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怎么能够把这些喜欢足球、爱上足球、同时愿意提高足球的孩子们聚拢起来，这个功课就要交给这个张教练了。张教练这边，其实在咱们这个提升上来以后，好像我们刚才听到也有几个过程，一个是比如说咱们有那种选修，对吧？然后还有的就是直接到咱们那个校队来去训练，这应该是两部分，对吧？ 对对，每个班级也有每个班级的足球队，每个年级有每个年级的足球队。 哦，那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选拔出来的这个咱们的同学，肯定跟您在这个青训这边带的情况会不太一样。那么在带咱们的这个校队的时候，主要突出训练在哪块呢？ 主要突出是这样，因为那个刚才高主任讲，就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班级联赛，还有这个社团、足球社团，会选出一些优秀的球员进入到校队。因为这个是层层选拔出来的，选到校队这个层面呢，反正作为我来说，就是因为，每堂训练课之前，首先我要先做好我的这种精细的教案。我先把我的工作做好，具体比如说。一周的训练课，比如说，看第一是看在什么阶段训练什么内容。比如说，你要是临近比赛了，那我可能就会把这个训练课就是多设计一些结合比赛场景的这种训练方式。如果说就是目前没有比赛的状况下，可能，每堂训练课把这个基本功，或者说两三个人之间的传接球，还有一些就是像咱们所谓说的圈抢，其实。有很多好的训练方式方法，那么我也会借鉴，包括国内国外的。 哎，其实说到这非常关键了，这国外的这些，现在咱们都觉得哎，扬为中用啊，这也能够这个把这国外的引进来很重要。为什么说这事儿？今年日本确实在世界杯表现非常好，而且呢，咱说这个咱打不过非洲，咱打不过欧洲，体质上确实就体能上。确实是不太一样，然后身体素质上也不太一样，但是日本跟咱们差别却并不是特别大，但人能踢到这种程度，我们就在想为什么？那这几次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在聊，后来就说，可能觉得人家从小学开始踢，就注重传接球配合，一直是这样的，尽管可能速率不一样，战术的 套路上可能小学生比较少，等到年龄越高越多，年龄越高越多，一直保持一贯的这种思路去练习，然后等到他们这个进入职业队的时候，他们会有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跨越。您是怎么来去看待这个国外的这些先进做法的，包括引进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能给我们讲讲吗？ 首先是这样，刚才主持人您提到的日本足球，因为日本足球就是据我的所了解啊，因为它是有这种那叫教育大纲，比如 大纲是吗？ 应该是 大纲。 训练大纲，因为他比如说你孩子4岁到6岁练什么东西，6岁6到8岁练什么，8岁到10岁练什么，他都是每个环节都是非常细的。而且他这个日本足球的先进啊，他不光是某一方面去突出，他是从这个基层开始，比如说你日本足协好比说定期会开这种培训会，那么你日本全国每一个地方包括县呀、区呀，他的训练方式是一样的。所以日本的打法它是从小到大它全是这种打法，所以说这个它这个增长肯定会要快，肯定会要先进， 而统一。这出来了以后，像咱这儿有巴西流的，有这个法国流的，有日韩流的啊，这个就不太一样啊。 其实谈到日本足球呢，我想强调一下，因为前段时间啊，上个月我去了一趟韩国，因为也是跟咱们北京足协嘛，带北京06的精英梯队去韩国交流学习。那么在韩国的这4-5天的时间里吧，其实给我感触特别深。后来事后回来呢，我也是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嘛。其实从足球的这个氛围来说，包括业余球也好，还有说青少年这种就是比赛，而且非常我们有幸在当地高阳市嘛，参观了一场 U14 的一场决赛，那么他的这个14岁的这种比赛，他的水平技战术层面的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是可能按咱们国内这种同年龄段来说，已经很高了。那么可能看到其他的，你看他比如他地区，因为我们去是跟高阳市前3名的12岁的梯队去比赛，首先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韩国的孩子跑起来，在场上跑起来特别的有劲， 跑不死啊！ 就是这个可能也是跟跑步的姿势有关系，反正一看他们跑步就是特别有劲儿，不像咱们的孩子呢，可能一上去就有点发飘的感觉， 对，有点耷拉着手跑啊，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跟这个跑步姿势有关系。然后呢，还有就是从。就是他们给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呀，他们的就是在比赛当中不盲目的去出脚，比如说像可能像咱们比赛来说啊，因为现在基本上啊都是把这个胜负看得很重要，可能说从后卫，哎，比如说比赛的时候这个球在后场，恨不得有些教练员就会让后卫大脚的把球去踢到前场，但是从人家的这个韩国的这个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说，他场上不同的区域，他全是2-3个人之间小范围去倒出来，把这个球给倒出来，他不是盲目的去开大脚， 除非逼不得已，最差的选择是开大脚， 对，这是最后一步， 其实是一个理念的问题。那第二时段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第三时段继续来聊聊这个校园足球如何开展，同时呢，家长如何看待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以及这个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如何在校园足球之中进行一个体现。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今天夜间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6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是55中的师生啊，这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55中这边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刚才在第一第二时段都讲了，这55中开展这个校园足球也是分层次分批次，然后通过足球包括蹴鞠等等这样的一些手段去帮助孩子们认识足球，了解足球，对足球感染兴趣，进而去练习足球。但是呢还有一些东西还没有聊，那个可能是家长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这个现在那个练足球跟我们的学习是不是会有这个冲突，这到底最后这个是选学习啊还是选足球啊，这件事儿呢我觉得原来我们第一个都问高主任，我们接着不问高主任了，我们先问问同学啊，李宇阳。李宇阳你这边呢，那个家长对你踢足球支持吗？ 我家长是抱着一个特别支持，就是说只要学校里边有这些关于足球的活动，我就是我妈我爸就首先肯定是全力支持。 你妈你爸不是北京男女足队的吧？所以 不可能 家学渊源，然后这支持你踢足球。不是啊，那你都到初三了会不会担心说哎呦你这继续踢会不会耽误中考啊？ 我妈就是我家长跟我观点差不多，他们都觉得就是说这个踢球不会说把学习就是说成绩往下滑，反而是可以说就是说有一个帮助，就是说他那个这算是一种解压吧，也算是然后可以在就是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啊就是说放松一下。 这挺好啊，这老师们听着都非常开心，面露笑容啊，看来提前培训的不错。开个玩笑啊，一听就是心里话，因为确实我们在这做客的很多的同学也都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学习好不好啊你别怨足球，这跟踢足球没关系，不是说你因为踢足球所以学习不好，你不踢足球你不踢足球你照样学习不好啊，这个跟踢足球没多大关系啊，你把这事儿别给想歪了，你不能说这个老考不及格的都穿那个旅游鞋，所以就是穿旅游鞋都考不好，这不是一码事儿，对吧？不能这么去衡量。但是呢其实家长们啊就都会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担心。高准这边就是尤其咱们校队这边啊，怎么跟家长们去沟通呢？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从小呢我也是足球队当中的一员，后来包括进到这个职业球队，后来到了学校之后做学生的教育工作，那么我就想呢如何通过这个校园足球，也是我们国家现在通过搞好校园足球实际上它是立德树人的这个一个途径，那么足球呢是其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孩子们知道如何去培养他们的意志品质，如何知道去辛苦的付出，包括感恩，包括责任等等。那么我们学校呢，大家也这个集思广益，那么通过不同的这种校园足球活动，那么也是总结出来我们的这个校园足球12次的育人理念，那么在之前的几期节目当中呢，我也做过介绍，那么实际上对孩子们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是正确的引导。 让他们知道这是一项体育运动、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实际上只要他们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有一个这种很好的品格，对于他们这个中学时代乃至高中，我觉得都是一种很好的一种导向。那么到了最后，他们以后上到更高的学府，甚至以后这个大学毕业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觉得现在拥有一个很好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是可以让他们终身受益的。所以包括跟家长这边的沟通，我们也是从对孩子们全面培养身心健康这方面，包括品质等等这些，那么对这方面有所引导。实际上我们足球队的孩子们的家长还都是比较支持的，包括学校现在还有排球队、篮球队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用我们每一个教练员言行，每一个教练员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们的家长是对的，是我们的老师比较认可、比较信任，才能够很放心的。包括今天上午我们还这个健保操队的这个在比赛过程当中，那之前的准备过程当中，那么家长们都在跟我们一起帮着我们来一起化妆，我们也看到了家长也是用行动来支持我们学校的每一项的这种体育活动、体育工作。 嗯，其实像健美操啊、足球啊，都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 对， 家长过来帮忙，就是你把孩子化成仙儿似的，其实呢也是为了团体啊，这一起来去做工作，而且不是会突出你孩子一个人，而且我相信也不会只花自己家一个孩子， 对 吧？这都是帮着这个所有的孩子们一起来弄得漂漂亮亮的，然后 对 整体呈现会比较好，这也是一个家校的彼此之间支持跟结合的一个过程，真的很好。因为有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了各种各样的比赛，让这个大家的沟通变得更顺畅。 对， 有时候我们的误解就来自于我们没沟通， 对 吧？ 对 对 对， 大家都憋着不说，然后谁都不知道谁想什么，对吧？直到我们有一天这出了事了，咣叽，你看你看你看，这对夫妻两口子吵架也这么回事多沟通。 实际上在这方面我们这个两位教练他们我觉得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包括比赛之前都会通过微信、通过电话，甚至面对面的给孩子们、给家长们开会，那么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我觉得他们是更有发言权。 讲一讲我们先让陈老师您给我们讲讲那个，比如说要是遇到一些咱们的活动的时候怎么跟家长说呀，或怎么让他们来理解。 是这样的啊，就是刚才主持人您说的啊，就是沟通很重要啊，你勾了必须得通，你勾了不通还是不行的啊，对吧？啊， 对， 这个其实很多家长呢，这个有一部分是赞成的，这个孩子们参加体育运动啊，这个其实有一部分家长他也不是说不赞成，他可能对这个领域他本身自己的生长环境、成长环境可能就不是特别有经验，所以说呢他对体育这一块包括踢足球可能会存在说我孩子会不会受伤啊，那个会不会这个很暴力啊，会不会这个耽误学习啊等等一系列的。那我们呢就是通过建立这个家长群，然后呢定期呢每一次我们都会这个训练比赛，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在学校的一些表现，包括文化课的成绩，我们都会在这个群里边进行沟通。所以说这样呢就会家长们就会多了一个途径，在孩子跟学校之间进行了一个连接，您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我绝对能理解。 这可能以这个没有参加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足球队或者其他队的，可能他跟学校的连接可能跟班主任可能会更多一些。那我们足球队的孩子呢？那这个通过我这边来讲的话，就多了一个桥梁，多了一个跟进，多了一个反馈。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呀、活动啊等等一系列的事情会通过这个群，我们会如果说打电话方方面面都会、都是这个经常打电话的、发短信的，经常晚上会跟家长一直聊这些东西。 真好 啊。 这陈老师说这个啊，我觉得我现在因为已经做家长了，我也深有感受。就是孩子在逐渐长大过程之中，尤其是到了这个宇昂这岁数青春期了，最不爱跟家里人说， 聊天 没错。 你家里有事儿，你跟你爸妈说吗？ 我还是一般都会说，因为我爸我妈就 比较开明、 啊，对对对，就跟我像朋友一样，不是像那些就是说家长和孩子之间、 立规矩那种那种家长，传统老式那种家长。 对， 那现在一定青春期有很多孩子就跟家长没得聊，就不愿意聊，多说一句都不乐意，回家就锁自己屋里边，就吃饭的时候出来一下啊。这种有了这种模式，其实也是能侧面啊，能够让家长们了解到孩子你干嘛呢。对吧？而且能掌握一下孩子的情绪，其实为什么不好？哎，咱们问问这个程老师，这怎么了？因为孩子们经常会跟老师聊，对吧？ 对对 对。 实际上，刚才说的这种这个孩子们这种性格，更多的运动队的孩子可能对尊重家长各方面，可能还真的是比平时不参加运动的更好很多。因为他们参加运动之后，他们会学会啊一种团队，那么一种这个感恩，一种责任。可能平时像李宇阳这样多跟家长沟通的，可能真是运动队的多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同意不同意这种说法。 而且我见过的就是咱那个校队的孩子们，就不只是李宇阳啊，还有其他校队孩子，有一个共同特点，倍儿有眼力劲儿，就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都能看得到。比如说，哎，你这鞋带开了，他能帮你提醒你。你看这人嘴干的，一直没喝水，买瓶水去，刮丢了。哎，你没喝水，来喝口水。包括这东西散乱在地上了，这些规矩收拾，这也确实是很多。就因为这还都是独生子女的，对吧？就这批还都独生子女， 没错。 你心里其实没别人，都自己。能够有别人，其实都是在一个集体生活中锻炼出来的，这非常重要。 对， 刚才其实我觉得这个高主任说了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关于这团队精神跟那意志品质的建立。我觉得这点上，我们想听听这个张教练。那个，由于咱们在校队这个阶段，那该上量就得上量了，因为这个咱们也要看到这个真正喜欢的拔尖的这帮孩子们怎么能够练得出来。那这块咱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锻炼方式？比如说团队精神、意志品质，比如要不要开什么赛前的准备会，给大家讲讲。然后得看完了以后要总结一下， 首先是这样，因为，像我们55中的足球队校队来说呀，因为，长期的这种训练，我们已经是养成了一个习惯，什么呀？比如说我们训练之前，师生之间的握手，这个就是打招呼，这个是必须的。还有就是包括每堂训练课，你的准备活动啊，你的技术技能的训练、对抗的训练、比赛。然后还有就是比赛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教练跟队员之间的一个加油。这个是我们每堂训练课必须要做的。那么，到比赛的阶段，比如说到比赛的阶段，我们肯定会是，制定相应的这种技战术的训练，这个是必须的。还有就是说，针对比赛，我们会结合一些状况吧。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去部署，包括说，你看，还有就是在比赛期间，就是在比赛的期间呢，我们也会，那叫怎么说呀？ 会让大家去跟教场面沟通一下。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呢，就是说，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比赛结束后呢，可能我作为我教练来说，我会要求队员们会写一些总结，完了呢，我们会写完总结，然后呢，在我们的会上，总结会上，可能每个人会去拿着自己的写的这个总结去发言，这样呢，让大家互相知道。比如说，在比赛场上上场的队员，比如说你后卫、中后卫，可能他看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前锋看的角度是不一样，守门员看的角度是不一样。这样呢，大家一整合，哎，对这个整个团队来说，这包括下一场比赛或者下一次的比赛，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 好， 其实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现在比赛之前，那么我们通过教练组商量了这个比赛的战术啊、打法呀，但是在之前呢，我们会让李宇阳他们向足球队队长组织我们的其他队员在一起开会。那么我们先不说， 他们自己开是吗？ 对，我们先不去说谁来上场，而是让孩子们自己通过对手比赛的分析，那么通过他们对这个身边同伴的这种了解，那么让他们自己拿出他们满意的心目当中的主力阵容，所谓的主力，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青少年比赛没有所谓的这个主力不主力，所以就是让他们自己每场根据自己的状况 状态，然后他们自己去设计出场阵容，那么再来和教练组这个碰。如果说这个没有太大的争议的话，我们还是会尊重孩子们的这种想法，因为我想更多的校园足球更主要的还是让他们去锻炼自己的能力。我想这种决策，这种去关心身边每一位队员的这种能力，那么也是校园足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育人的一个环节。 其实谈到这儿呢，我觉得说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校园足球我们并不是简单的是一项体育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之前说到这个广东惠州有一个拉拉操的比赛，然后在网上争议非常大，觉得这能叫校园足球吗？这个拿着足球跳舞叫足球吗？而且很多中国足球民宿也是表达说啊，那不行，这哪能叫足球啊？我觉得啊，这个你这事儿分两样看。第一个呢，你说它对于中国足球就是能不能踢进世界杯有没有帮助？必然是没有的，拿着球跳舞肯定不可能让我们进入世界杯。但是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帮孩子因为接触了足球，跳了这种拉拉操啊也好，这个足球舞也好，你就开始了解足球了，你必然会想知道，哎，这足球里边踢最好是谁啊？没准我的就是 C 罗，就是梅西，我喜欢了，我看上了。甭管人家因为长得帅也好，还是因为他踢得好也好，你比如说当时我们那会儿的女孩都喜欢贝克汉姆，你说他踢的是什么，就知道踢任意球，那究竟是左脚右脚不知道，这个他这个最远进过多少码的这个任意球不知道，就是帅，行，没问题。为什么？等到这帮孩子，就是我的同学，初中同学现在都30多岁，都有孩子了。你问问他们，将来让自己的，比如生一男孩或生一闺女，说我要踢球，你同意不同意？他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了解了，对吧？因为了解了，所以他愿意让孩子们去踢球，而不会像我当年的父母那样，他们因为没踢过球，他们也不了解足球，也不喜欢看球。那你去踢球，觉得那就是最邪恶的事了，你这最耽误事的事了，对吧？你不能去干这样的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它是有很长远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当然我不是为了说一定说人好然后替人掰着这事儿，不是的，我是真的认真觉得，只要跟足球相关的事情别那么功利。因为就算我们做校园足球，比如李宇昂，你觉得你将来你能踢到职业队吗？ 我觉得还是肯定会有差距， 对吧？就是你其实已经自己心里其实很有数，我们不是为了说最后比如踢到中国国安，然后或者踢到广州恒大，踢这种职业俱乐部队，这种可能性太低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大家普及一个足球的人口，让这种希望的种子埋下来，这个可能是更关键的一个作用。好，话再回来，再说说这个关于足球印象深的一场比赛啊。哎，程老师，您那边看下来也有话想说啊，有没有一场比赛让您印象特深刻？ 我这边呢，就是，在前年我们打54那场比赛，我印象特别深刻。 54跟咱55现在不是那个。 都是东城区的，都是东城区的， 挺近的呀。 那个作为这个怎么说呢？因为54是足球传统校， 它是传统校 啊，相对来讲，它的生源会有一定的优势 啊， 有一定的优势。那我们都是校园足球的孩子，相对于就属于 咱们没有足球特长生是吧？ 没有 啊， 我们没有 一个都没招过， 没有招过啊，都是从喜欢踢球的孩子们。挑出来的，然后通过平时训练，那场比赛最终我们是打平了90分钟制，高中的11人制比赛是上半场30分钟，下半场30分钟，一共60分钟 啊， 60分钟内我们打平了啊，孩子们已经是精疲力尽，当时大家所有人马上就是开始要踢点球了啊，然后这个我们先。问的这个谁打第一个点球 啊？ 因为这个点球不一定你技术好就能打进 啊。对， 踢足球的人都知道。 对对对。 首先信心是占了80%。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一个前锋啊，一个前锋挑头，我打第一个，特别有担当。然后排好了前五个人的这个顺序。然后剩下其他人，这个所有人在中圈。大 加油， 手搭肩，对，搭在肩上，一起看着这个关键的时刻。最后呢，我们是以一球胜了。当时，我现在说话都其实已经在起鸡皮疙瘩，其实是 能想得到当时的状态。 所有人向场内 奔跑， 欢呼雀跃，赢了这场球啊！令我特别的这个。感动。还有这个瞬间呢，就是我们就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延伸一下，就是 这是让我感动的时刻。还有一个是我们在，因为大家都知道母亲节每年呢是五月的第二个周日是母亲节啊，也是那一年的比赛，孩子们队长在头一天拿 A4 纸打出来祝妈妈节日快乐，第二天的比赛结束之后所有人 一溜 啊，然后这个 拿出来 一人拿一张，哎，也是令我特别，因为当时确实就是孩子们自己，对，自己就像刚才您说的啊， 真好。因为呢我觉得啊，就是好多，我因为做了这期节目，就是做了校园足球的节目，我接触了特别多的体育老师，我觉得社会上对咱体育老师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误解，一说是你学数学学得好，你体育老师教的吧，你学好，你体育老师教的吧，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误解。你会发现，真正等到你毕业很久之后，你能记得起来你的老师名字的啊，除了那几个特别个性的学科老师之外，大部分是你能记得住体育老师的名字。你能够记住体育老师所有的一颦一笑，他当时上课的特点，但你永远肯定想不出来你原来语文老师上课的特点，真的。在这一点上来说，要感谢体育老师给了孩子们这么丰富的这样的一个学生生涯，而且呢让孩子们在德育上得到了一定提高，而且相信体育老师所有人啊都是那种自己立得住才能教了学生的这种啊，这个非常关键，爱学生太重要了。 对， 尤其一上体育，好多孩子特别皮，怎么能够跟他们相处，这比学科要难得多。话再说回来，在最后呢，让这个李宇阳收收尾啊，这个说说你最印象最深的跟队友之间的故事有没有？ 有吧，就是我印象最深的队友，他其实是跟我一个年龄差不多大，然后就是现在是在初二。他刚入学那会儿，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我初一的身影。对，就是觉得他也是一个就是在球队里边比较有凝聚力的吧。 找到自己接班人了。 对，就是说那个后来我跟他就是关系也特别不错。然后呢就是平常一些的，就除了训练之间，就是说私底下的关系也是，就是说我会带着他，就是说干一些学习啊什么的，就是讲题什么的，他又不会也会问我。然后呢在平常训练当中，那个我们俩就是经常也是一组，然后呢比赛之间交流沟通也会很多。然后就是记得有一次比赛的时候吧，就是那个他好像是就是我们之间有一些配合，然后导致最后这场球赢了。然后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队员，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的吧。 这有一种领导开始挑自己的这个啊，这个这接班人的感觉，挺好。这个也是一种责任意识，因为作为男孩踢球，我觉得我女孩，因为我生的儿子啊，不是闺女，我就感觉男孩像李宇阳这样有责任感、有担当。这个有时候比你考多少分对我来说啊更重要，真的，因为你将来你能在这社会上立足、立得住，因为最后反正当爸妈你也不能陪一辈子，你能教孩子最多的就是在社会上立足的一些本领跟品质，那这种品质更多的是这种言而有信，然后同时是看待事物更冷静客观，我觉得男孩如果能在球场上体现出这一点，将来社会上也不会差，对吧？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进入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让李宇阳来送首歌吧。送首什么歌？准备给谁呢？ 我觉得这个初中的时间也特别快，马上初三也要毕业了。然后呢，感谢所有老师支持我的同学们、家长们，包括班主任啊、年级组长这些，就是一直都会在默默那个支持着我们的一些这些足球的活动。然后呢，然后 送什么歌呢？ 特别感谢程老师和张教练就是在我们那个这个足球的生涯里边吧，就是给我们给我反正是给我啊留下了就是说最深的印象。然后呢送给所有人一首想把你留在这里，然后希望那个永远记住这现在的时光。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李宇阳送这首歌，也非常感谢五初中的教育主任，我们的高主任做客节目，以及我们的体育教师程涛以及张雷张指导做客节目。我是姚迪，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想把你留在这里，